这就不对了。 怎么不对了？

致念卷起， 定是宋国神武啊！ 那边答应我大王， 对大将来 是的。 状元吕蒙真，状元为媒，将我儿的终身虽配了九家小乡，了却孤王一桩心事，岂不是一喜呀？ 啊，叔王，这员小将是祸臣之子，哪家之好？ 哦，就是那开国元勋伏龙之子，名叫伏丁魁。 哎呀，这就不对了。啊， 怎么不对呀？ 九家小将也曾讲过，乃是养老领功之子，名叫杨延璋。 皇儿啊。 写书啊！

巡护兵刃红缨枪啊！ 哎，小矮卿，那虎儿使的是大刀啊！ 对。对对，那是万岁昏倒，我这一锤把他的刀给打掉了，他又换了枪了。 我再来问你，那色的相貌如何？ 这个 拿过 得了吧你。我是前来招赘的，又不是来进京赶考的，你干什么问得这么仔细？你干什么呀？你这是。 臣妾万岁，今府定魁言语之物，请万岁圣心云间，以免执臣大错。 啊，书王，状元公所奏甚是有理，请书王审裁。 好，杨延昭，你将从台救驾之事当庭奏来。 容我奏。胡儿生来亲情合法，向下胡须散于胸朝，头戴银盔银矿衫，身穿锁扣连环哪吒。 现在谁收就招谁为骏马。 林芝，哎呀，如此说来，我这个媒人那就好当了，抚养儿家庭人。

刚才是吴江燕演唱的《金玉奴》，接下来请听张学金演唱的《苏武牧羊》。 学野我娘胎 来神天子王威臣把刀兵火剑，怎知道威臣我困沙漠日无时夜无改，人人清清楚从上怀打了中臣的命，我要上本，我命上本， 是张学金演唱的苏武牧羊。最后请听四本太真外传里的一段反二黄，李秉书扮演杨玉环。